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赐富牌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是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么最近呢，我们也是采访了一些呢收听我们养生之道的一些听众朋友啊，他们也说了说呢自己的得病的一些经历。那下面呢我们就先听一听他们的故事吧。 听众朋友，我们养生之道节目在播出的10多年的过程当中啊，从2006年开始开播的，那么到今天呢10多年的时间了，和许多听众朋友呢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我们今天呢在优美的雾林山庄又碰到了一位阿姨。那么这位阿姨呢也是跟养生之道节目有着深厚的感情。阿姨您贵姓？ 我姓邢。 邢阿姨您好，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听到养生之道的？ 我那个我是在那个2009年开始用了养生之道的那个养生方法。在这个之前吧，我就听了有2年多的这个广播咱们，然后呢在这之前呢，完我就那个有那个冠心病，就冠心病就是一周吧几乎需要犯2-3次，前胸后背疼，出大汗，喘不上气儿来。后来我到医院去检查，说我是那什么那个典型的冠心病，严重冠心病。结果一照那个 CT 吧，一做 CT 检查吧，有3条支吧，就是已经堵塞的很严重，有100%堵塞的，最小的是50%，什么对角支、回旋支、前降支，这3条是最受累。所以当时呢大夫就给我开住院，让我住院。可是呢我说我的胃还特别疼，说那你先查查胃吧，做胃镜。一做胃镜呢有胃溃疡，这来一来呢就我这个做这个支架呢就做不了了。大夫说你先呢保守治疗，你先把胃治好了，然后随时咱们就可以给你做这个支架。我说那好吧。回家都犹豫，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说我得先治胃，我要不然咱们听养生堂，咱们那个试试，说万一能管用呢，我就不用做支架了。和老伴一商量说，那咱就这先试试。结果哎，我那个症状吧有点缓解，喘气不那么厉害了。后来说哎，效果还真是不错了。结果1年半，我说跟咱到医院吧，再去做一个检查，看看这个怎么样，是不是对我有好处。结果我又到301又去做了一个 CT 检查，那个完了做了以后呢，哎呦，就那个效果特别好，堵塞的程度嘛都下降了。从那时候啊，2009年以后到现在已经9年了。可是我前两天我又做了一个那个检查，又做了个心脏检查，结果更好了效果。结果堵塞的最多的是50%，就是那个前降支。其他的支呢，对角支、回旋支啊，那个全都是25%，是吧？所以我这心里吧都特别高兴。我说这个就这个对我挺有缘的。 邢阿姨，看来就是效果这么好，还是用到了养生之道的这种养生保健方法起作用了。 是的，就是因为我就是用了这个养生之道的这个保健方法呢，所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那么您在这个得心脏病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就是很及时的用到了我们养生之道里面介绍的这种养生保健方法了。 是的，我要用了养生之道的那个养生方法，

然后呢，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是得益于他长期的坚持。您看他从开始坚持这个抗纤维化的这个健康管理方案啊，一直到现在呢是有9年的时间。那么我们一个人在9年当中坚持来做一件事情，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真是。 哎，所以他刚开始呢，因为是急诊要放支架的，但是因为有胃溃疡嘛，就是说不能放支架。那么在这种很无奈的情况下哈，他就用了健康管理方案。先是经过抗纤维化以后呢，他觉得效果不错，但是最最关键，他今天能改善到这么好，所以呢还是得益于他9年来的一个坚持，真的是很不容易。您看我这次在503再见到他的时候啊，现在的人比以前精神很多，人呢就是整个的精神状态啊非常的是饱满，而且他的那个体态呢也是非常有精神，人呢也是一个标准的一个体型了，原来还是稍稍有一点胖，现在很标准，人精神状态精气神非常的足，这都得益于长期的一个坚持。 是，那实际上刚才您提到的哈两点，一个是选择对了啊，这个健康管理的方式这个很重要，不要盲目的选择，但是选择完了以后它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坚持哈，一坚持就是几年的时间， 九年 的时间，所以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那针对听众朋友个人的这个健康状况哈，如果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啊，比如说想为您制定一个健康管理方案的话，也可以在早晨8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共享共建的新生活，分享你的健康故事，共圆健康中国梦想。讲故事，话养生。为了促进健康交流，分享你我他的健康故事，让更多的人在听故事当中学习健康知识，提升健康意识，开拓健康视野，获得自己的养生之道。自8月1号至8月31号，由养生之道节目组主办，世卫联合协办的我与养生之道的健康故事征集活动全面启动。征集的故事主要内容为故事主人讲述收听养生之道而获得的健康收益的感受、心路历程，以及为了把养生之道栏目办得更好而对节目提出的建议。故事呢不限长短，但一定是自己的真实经历。故事通过评选，一旦被征集，故事讲述者将任选一款由世卫联合赞助的一个月用量的健康产品。想参加本次活动的听众，可以在早晨8点半之后拨打节目电话8886-4417报名参加。那刚才呢您提到啊，这位听众朋友咱们给他的这个健康管理方案，其中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抗纤维化。那除了抗纤维化之外，我们还为他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做法？ 因为他是一个冠心病的患者，最最关键的是他那个冠脉里面呢是有斑块的，所以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抗纤维化以后效果非常不错。然后呢我又把他的所有的那个体检的报告啊，尤其是血脂的检查啊，血液生化的化验单我全看了。当时我就发现他的这个总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而且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高，所以呢我们就在这方面呢给他进行了一个干预。我就说他这个血脂一定要降在一个就是我们要求的那个合适的范围以里，这样的话才可以更能促进他这个斑块的这个继续长大啊，促进他斑块的降解。查色素以后啊效果是非常的不错。现在我再看他的这个体检报告啊，看他的这个血脂检查的这几项的时候，已经都全部都正常了。 实际上抗纤维化呢就是使他的血管呢更加的年轻啊。因为无论是病症造成的还是由于年龄哈渐渐的这个 长大，血管呢都会或多或少呢受到一些影响，所以抗纤维化呢这是必不可少的。另外刚才您提到茶色素也是对它血管内的一些斑块等等的哈，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 对，就是这个血脂的管理啊，一定要有一个个性化的降脂方案。对这种冠心病的病人，就是冠脉里面有斑块的，就是执行了这个个性化的降脂方案，把血脂降到一定的范围之内，这个时候呢，它这个好转起来就效果更加的明显了。因为我们这个斑块里面啊，它有两种成分哈，一种成分呢就是这个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呢朝我们血管内膜下面，它堆积的越多，这个斑块越大，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强调有冠心病的人要给一个强化的个性化的一个降脂方案呢？就是说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得越低，那么那个斑块降解的就越小，所以呢邢女士呢我们是给到了一个强化的降脂的方案。她刚开始是吃那个他汀类这个药物的，然后是配合我们茶色素来应用的，后来慢慢的她的这个血脂就逐步的降到正常了。因为刚开始我看他的那个化验单的时候，无论是总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高出这个正常值很多。后来药物加上我们的健康管理方案以后啊，他的这个血脂就逐步的正常。但是正常呢，作为冠心病的病人来讲不行，我们还要再降，就是降到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是降得越低越好，一定要降到就是对于冠心病人来讲，降到我们健康管理方案要求的那个指标以里，这样的话呢，才能更加促进这个斑块的降解，新的斑块不再长。您看现在，我这一次在雾灵山的时候再看他的那个体检报告的时候啊，他的那个冠脉血管就是他又做了一个检查嘛，他堵的都是20%左右，其实这就是有很小的斑块啊，基本上就比较光滑了。因为原来呢他那个有堵的基本上堵严的，还有堵75%的，堵50%的都很多，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是有个20%左右是堵塞，所以基本上就很光滑了。而且我在讲课的时候还开玩笑跟大家说啊，说现在邢女士想去医院做个支架，医生都不给做了，因为没有堵的血管了。所以说对于她来讲真的是恢复的非常不错。 确实像三高当中，比如说高血糖也好，高血压也好哈，这个很多人是比较重视的啊，因为他都知道它的危害非常大。但是高血脂的话，确实从人体的表现来讲啊，它好像不挡吃不挡喝，没什么感觉。 对。 但是你到医院一查的话，这高血脂啊给人的这个危害确实是造成特别大的影响。比如刚才您说这个斑块等等的，都是跟高血脂有关的。但往往有些人呢，高血脂以后可能吃一些他汀类的，这些他汀类的有些吃了以后是不适应的啊，不舒服啊，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咱们配合以茶色素啊这样的这个共同的改善。如果大家呢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别忘了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但愿呢里面有您特别适合的一些方式啊。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茶色素是从茶叶中提取的茶多酚，经过氧化聚合反应生成的一种水溶性小分子酚性氧化聚合物，是一种具有极高生物活性的物质，其主要成分是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茶黄素具有抗血凝、促纤溶、降血粘、防止血小板粘附和聚集、加快血液代谢、提高血液细胞携氧能力的作用。茶红素可升高血清中高密度脂蛋白，降低血脂和血清中低密度脂蛋白，并具有对逆转录病毒的逆转录酶、